山有条川，滔滔血战，杀敌不太且看这战争灭。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

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 小日子也